Thank you.

3年前，在那个雷雨的晚上，我会是你的继母吗？ 喜欢上一个人了。 哦，谁呀？ 那他是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。 天色学好文好上进，家贫人贫志不贫，家贫人贫志不贫。

再请听《三看玉妹》中的另一段唱《相思》，吕瑞英扮演刘金定。 名人去做他的名字，空手而去。

传下知道教长的无奈算意，奴弟儿一马三进才得正，我的小女儿她的肩发高，现在今天落在城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下王人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中宝的儿子燕京的神，他有故曾祖母说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啊，不加采反击这元帅营，说太君为父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城，人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自古报朝臣。莫怪英武这山水不过老，不平的才人不为名门，都是今人把他葬去。娘你看见本王刚祖先英俊鲁教英，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真是将军你算宋军情，今日令我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真成人，擂鼓山头报长进。 老身你不成心，不成心，我叫他今一时来长一子，不加官叫真灵兵。杨宗保，我不是破天门的末日鬼影，是凡尘转到了东，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迎兵。动你们努力杀成真功名，为是强强一个，你们为是奸奸狼人，怒逢公马要公马，岂不苦少爱好把心，听我令在我有伤，不听令听战不用情，逃跑三人 听众朋友，吕瑞英演唱的越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